不要在一棵树上或者一个项目上吊死啊，其实有很多，而且呢像限定房也好，共有产权房也好等等，都会大量的上市。 对 啊，甚至还有一些商品房啊，也是在上市，所以大家可以多浏览一些项目啊。好，那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啊。首先呢，有一位叫小龙的朋友问说，请问公积金调整了对于我们普通人有什么影响？哎，对于这个公积金调整这事儿，我还真没特别的关注啊。是有一个 调整吗？首先咱们先普及一下这个公积金调整啊，也就是前两天的事儿。那咱们今年的住房公积金年度北京市住房公积金的缴存基数啊，上限是25,401元，月缴存额上限是6,096元，那职工和单位的月缴存额上限均为3,048元，这是今年的调整。是调整什么呀？跟去年的对比啊，去年的是月缴存额是5,548元，也就是说今年呢调整之后啊，每月提高了548元。我们都知道这个公积金啊是自己上一半，单位给您上一半。 对， 那公积金调整之后对您的实质的影响是什么啊？就是个人和单位各提高了274元。也就是说您单位如果响应这个政策的话啊，就是说实施这个月提高的这个政策之后，那您呢每月的工资可能少了274，但这274呢也是给您自己上着公积金了。所以说对于个人来说，就是公积金，您每月上的公积金提高了200多块钱。 就调整以后呢，可能你的工资里呢每次领的时候呢 少了 200多块钱。 对对， 实际上呢这不是少了，是等于就是给你拨走了200多块钱的，然后你的单位又相应的给你加上200多块钱，使你500多块钱又给存上了。 对， 是这意思是吧？另外就是如果这个公积金调整完了以后，对您比如说曾经用过公积金贷款来还房贷的这些人，是有一点点影响的。 那也是说那个您现在的这个公积金池子里的钱多了呀。还有就是大家千万不要这个误解啊，公积金月缴存额上涨但并不意味着公积金贷款总额度上涨了。咱们现在公积金贷款的总额度还是120万。还是120万。 但是你公积金每月交的这个贷款的额度呢稍微高了一点的话呢，实际上你贷款还是那么多。 对， 你只不过每月就是多交了一点。 对 啊， 您每月多还了点， 多还了一点， 但您也肯定也不吃亏啊。就是说您自己虽然说每月多还了一些，但公司也给您多还了一些呀。 但是你多还这钱是给银行吗？ 不是，多还的钱，咱们说的是两个事儿。刚才我说的事儿就是咱们每月从工资中扣除的公积金的钱。刚才您说的是，如果有一个人他买房了，贷公积金贷款，这个贷款每月给他扣的钱， 对 这是两个回，这是两回事儿。 哦、 之前您公积金贷款了不影响。也不会多扣，也不会少扣您的，还是之前的一个数。 是这么一个情况啊。 对， 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哈，说这是叫果果的说，请您普及一下二手房交易的基本流程大概是怎么样的。 这个流程啊，咱们简单说一下。是这样的，首先呢肯定是您准备买房了，准备买房要考虑几个方面，就比如地段呀，配套要又包括交通配套啊，生活配套，这肯定配套是根据您自己的购房需求选择。如果您面临一个小孩上学的问题，可能还要考虑学区配套，然后就是小区也就是说小区的情况啊，户型，然后包括二手房的一些整体的一些周边的情况，这就是准备买房的阶段。准备买房之后，咱们肯定要看房，找房源，然后找一个靠谱的这种中介帮您去服务您，帮您实地看房啊，包括这种咨询的服务，然后就到了一个您看中这一套房，然后买卖双方审核的阶段。那买卖双方审核的阶段，主要是买方进行一个购房资质的审核，您到底具不具备这个北京的购房资质。审核通过之后呢，卖方还要进行一个房屋的核验，也就是说他这个房屋这个房屋里面有没有这种抵押呀，这种不良的一种情况。如果双方条件都很好，就进行了一个签约订房的一个阶段了。然后就是约定的首付、过户，包括户口迁走的时间，包括签一个违约责任、物业交割等相关的事宜。